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记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园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71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卖趁手，记得来啊！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 晨，大香港早晨，这个是第四节的大香港早晨啊 ，My Radio 同埋《月时报》联播的早晨节目。呢一节咧就想讲一个话题咧，就系、是、关于呢一个咁样嘅年年都会发生噶啦呢个话题，就系、是、呢个咁嘅玉林狗肉节啊，咁样系咪玉林啊？ 系啊，冇错，广西玉林。玉林狗肉节。 咁因为咧，即系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系食狗噶啦，咁样咁啊，三六滚一滚，神仙企唔稳啦。咁就而且咧，就喺玉林咧，仲有一个大型嘅狗肉节啦，咁样咁会大家即系会大量屠宰啦，咁、跟住然之后就会系有庆典啊，诸如此类咁样。咁差唔多年年都有呢啲咁嘅衝突噶啦， 正日就係6月21号咯，即係尋日啦。 係啦，咁啊年年都有呢啲衝突噶啦，咁樣咁啊跟住就有人走去阻止啊，有人又會走去譴責啊咁樣。嗱呢一樣嘢咧就係、是、一陣間先講，呢個係一個幾複雜嘅話題，即係我哋要公民做好多動物權益嘅工作，大家都知道啦。咁當然我哋亦都反對係食狗肉啦，咁樣咁呢個係我唔知湯姆反唔反對啊。湯姆應該冇乜所謂㗎嘛。 有關我事， 我做估啊，我估你應該冇乜所謂㗎嘛。 我都反對嘅， 勉為其難咯，勉為其難。 咁我冇特別做咩行動啦。 唔係因為呢個係你堅守做嘅行動，你唔好淨係講呢個議題啊。你其他議題要做過啲咩行動咧？ 咁我唔會數嘅， 你好數啦，即係呢啲成功不必在我，係嘛係嘛，即係呢個呢個係一個比較複雜嘅議題嚟嘅。OK， 因為如果喺原理上面嚟講，咁係阿泰當然係反對食狗肉，唔使講，我都反對食狗肉啦，唔使講啦咁樣。咁但係我唔係好原教旨嘅動保主義人士嚟嘅。如果你問我即係譬如有啲人會爭拗啊嘛，咁點解即係會去講啊？啊點解豬食得狗唔食得嗰啲咁樣？咁我咁你咁你唔好食豬咯咁樣。如果你覺得係咁樣嘅話，咁係。咁唔係喎，我覺得豬食得狗食得，咁啊，咁我如果你即係鑑粗，即係一定要追問我，咁我會同你講，咁你食咯，咁即係唔關事嘅啫。 豬食得狗唔食得人咧，咁 但係你香港就犯法嘅咯，即係話俾你聽咯，嗰啲咁樣。咁係呢個係第一樣嘢啦。首先講講嗰個話題嘅起源先啦，你講講嗰個話題起源先。 咁因為其實每一年嘅狗肉節咧，都有好多 動保人士啦、愛狗嘅人士咧，都會即係企圖喺即係廣西呢一個玉林呢個地方嗰度咧，希望制止佢哋去食狗嘅咁樣。咁除咗即係一啲宣傳之外啦，咁亦都係有啲行動，就係會買咗嗰啲原本準備俾人屠宰嘅狗隻嘅。咁而最近咧有一個比較即係大嘅消息咧，就係有一位美籍嘅華人咧，叫 Mac Cheng。我希望我冇讀錯佢名啦，咁佢就咧經過連日嘅奔波啊，咁就咧用咗10万元嘅人民幣咧，咁就買起咗400隻準備被屠宰嘅狗隻嘅，咁同埋咧就計劃咧稍後咧就將呢一啲買咗嘅狗仔咧就運去美國或者澳洲嘅一啲狗場嗰度安養。 咁係因為其實佢都即係四出奔走啦，咁而玉林嗰個環境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屠宰場啦，咁係屠宰場其實係。就是要嚟係供應狗肉食用㗎啦，咁跟住然之後亦都有啲狗販呢，即係賣狗肉嘅狗販呢，咁知道佢係有咁嘅意圖啦，咁當佢想買一啲活狗嘅時候呢，其實就係抬價嘅，係抬價嘅，咁跟住但係佢都做咗好多嘅功夫啦，咁樣亦都出高昂嘅價格啦，最後呢就用10万元人民幣呢就買咗幾百隻狗咁樣， 400隻， 係啦，咁買400隻狗，咁嚟緊呢就會送佢去外國嘅狗場嗰度。OK， 嗱呢一樣嘢就係、是、譬如喺玉林嗰個環境咧，即係廣西，咁佢有事實上每年去到玉林呢一個咁樣嘅狗肉節咧，其實成日都有呢啲咁樣嘅反對食狗嘅人士咧，同埋一啲要維持食狗傳統嘅人咧，去做都會有一個對視同埋對峙，同埋一個好緊張嘅情況，即係有啲動保人士就踩場啦， 佢真係抗議啦，會示威啦。 咁多數都係啲多數都係遊客嚟嘅，其實即係多數都係啲外地人啦， 或者動保志工咯， 或者係嗰啲 地方都有， 或者嗰啲旅居中國嗰啲咁樣嘅外國人啊，嗰啲咁樣啊，甚至乎有啲香港人啊，会走上去做呢样嘢咁样。其实我系即系我喺度讲啦，即系我哋有粤语公民有我哋嘅动物保护嘅团体啦，有我哋即系我哋动物保护嘅团队啦咁样。咁我哋粤语猫民都做咗好多嘅功夫啦。咁嚟紧7月3日咧，我哋都会喺九龙东嘅地区办事处咧，就会进行呢一个咁样嘅另一次嘅领养日嘅活动啦咁样。咁系我哋系对于动物权益嘅保护工作咧，一路都系我哋。粵公民嘅其中一個重要嘅行動嚟嘅，咁但係咧，我係唔贊成上去玉林去搞 狗 嗰、那個那個狗肉節嘅。個原因係乜嘢咧？個原因就係在於第一嗰個係中國大陸啦。咁你 嗰度嗰個國家本身已經好危險噶啦。 嗰個係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你去買狗救狗咧，其實你只會令到佢捉 獎佢， 你只會令到佢捉咁多狗去賣俾你嘅啫嘛。佢會成為一個產業嘅啫嘛，即係佢只會喂你越係咁樣去，你越係咁樣去搞救佢，你越係嗰啲越係咁樣去買法，你咪越係形成咗佢哋喂捉多啲啦。屌今次嗰、那個 賺10万喎、 啊，嗰個啊咩話啊 麥青 麥青。今年唔知嚟唔嚟咧？佢哋咁樣樣，你明唔明啊？ 大大唔係，同埋有啲其實因為又見到佢係外國人，以為你純粹嘅就係話，即係唔知佢哋做乜嘅喎。你俾錢然之後，後屘叫佢交低喎，咁以為真係好受歡迎，下年就再捉多啲啊，再生多啲啊，跟住等你嚟買咁樣。呢啲真係即係你響嗰個外界，你咪覺得係即係一件嘅叫做動保救到生命嘅事，當然係絕對好咯。咁但係當地嗰班人根本就唔明白究竟你嚟到嘅時候做咩，佢淨係知道呢啲係生意。就是一個生意的機會，咁所以你話即係會唔會係因而係改變到佢哋話咩食狗嘅所謂嘅文化習俗啊？呢樣嘢絕對冇可能。 喂，湯姆講到食狗呢個問題咧，你一定有啲高論嘅，我覺得。 唔係啊嘛，有攞咗。 你有冇食過狗先？ 我有。 你有啊？ 我有。呢度得你食過。 你贊唔贊成食過狗啊？你贊唔贊成食狗肉啊？其實 我有諗過呢個問題。 係嘛？ 但係我覺得即我自己本身冇養狗成啦，咁你話我幾時食狗咧？佢申報下先，一陣又話我未，又話上個禮拜先食過咁撲街。即 你唔喺香港噶嘛？ 喺香港， 你喺香港。 我好細個嗰陣時，即我伯嗰啲即親戚咧住啲臨時房嗰啲鐵皮屋嗰啲山頭沙田嗰啲，咁佢哋會自己養下狗嘅。跟住真係去到某啲時分呢就去劏咗佢哋食，咁就成日係有啲咁嘅情況。我係見過呢類似咁情況喺香港，咁我都幾大年紀啦，咁幾十年前嘅事，咁就咁我唔知啦，都係靚仔咁食咁。 冇咩特別反應各樣啦。咁之後大都未接觸過呢啲嘢啦，咁樣。咁但係你話我自己，如果你問我咩冇咩高論可言啦，但係你話狗食唔食得？咁喺香港一定唔撚食得啦，除咗法例之外，就同埋我覺得就係話你 除咗法例， 唔係除咗法例之外，就係你其實我有諗過點解，即係譬如頭啲個啲即係一路啲好 class， 即係好 typical 嘅研討就話，我話你點解豬食得，狗又唔食得咧？咁樣我喺我嘅睇法就係話，咁啲喺我哋嘅人裏面啦，或者城市人，或者喺香港裏面啦，你唔會好多人養豬做寵物噶嘛，係唔會有依個咁行為喺度嘛？係有，一定有，但係就唔會好多好廣泛啊嘛。即係譬如你狗啊貓呢啲，咁其實已經咁多年來，喺香港人嚟講已經係有呢啲咁嘅習慣，即係你將嗰個狗嗰個或者貓狗呢啲嗰個生命啊，佢哋嗰個愛護，即係嗰個。 咪簡單咁講， 升到去就係等於我哋細路一樣。 我自己，我自己嗰個嘅角度就係、是，其實你而家，因為你狗嘅其實係我哋個生活裏面，甚至嘅就係好多人係家庭嘅一份子嚟噶嘛，即係家庭成員一份子啦。即係我唔係話豬啊、牛啊嗰啲都應該係即係有同樣嘅，即係話食唔食啊食。即係譬如我老婆咁樣嘅，我老婆其實而家係純粹，我老婆牛都唔食噶啦，已經去到。即係佢自己都有一樣嘢，佢會講嘅就係、是，既然如果佢係覺得。即係叫做狗都係佢雞食狗一定唔會啦。去到牛啊豬嘅話咧，咁佢都已經係盡量佢係唔會點樣再食呢啲嘅，即係特別係牛啦。佢話咁但係我又覺得真係唔係話咁原教旨係叫做動物啊、寵物啊咁去區分，而係我自己一個判斷嘅就係嗰樣嘅動物響。我的生活裡面的話，他跟我那個的親密程度，這個其實你可以說是我都幾怎麼說呢，純粹是我自己個人的取向來的，就是譬如如果我，因為我有養狗的時候的話，我覺得其實狗是一個我家庭的一份子，我當然不會吃我的家人啦。但是譬如你說豬牛的話，其實如果我真的是經常都會養到它的話，或者經常見到它，其實我都不是說太能夠接受得到要吃。譬如你說我自己的，我羊我都不吃的，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食羊，但羊我係唔食嘅。 會點解唔食羊啊？ 我唔食羊喎。 點解咧？ 你成日見到羊咩？ 唔係成日見到羊。 但係你講緊嗰個個人感受。 係啊。 但係嗱，我覺得咧，嗱，即係我作為議會公民嘅首領咧，我係需要去講解呢個問題。就係因為我哋做緊嘅動物保護工作咧，嗰個係上升到去一個社會運動嘅層面啊。譬如我哋而家反對。呢、这個咁樣嘅設立呢個咁樣嘅住家繁殖場啦，發牌俾一啲咁嘅住家繁殖場啦。咁另外亦都對於養貓啦、養狗啦，好多咁樣嘅虐待動物嘅做法咧，我哋都係深惡痛絕啦咁樣。好啦，我哋係做緊行動啊嘛，我哋係做緊呢個係與公民嗰個社區工作嘅一部分嚟噶嘛。好啦，但係你當你去做動物保護嘅工作嘅時候，你一定會面對呢個問題噶，你一定會面對呢個問題啊！这个问题是我告诉你，你一定答不到的。为什么牛和猪吃得，为什么狗不吃得？其实这个问题是一定答不到的，但其实我是解答过的。大家可以听回笑死朕，有一集笑死朕，那一集笑死朕是讲什么呢？那一集笑死朕叫做情绪化的道德论。其实道德判断某程度上是源自于情绪感 的情绪作用的。你去到某一个层面 的道德价值，其实是不能够百分之一百用原理去解释的。那是不是等于我答了这个问题？不是。唔係，而係我好清晰咁樣去同大家講，就係你話點解狗食得，點解狗唔食得，牛同豬食得咧？唔係啊，喺一啲文化入邊，豬係唔食得噶。喺一啲文化入邊，豬係唔食得，狗係食得噶。喺一啲文化入邊，牛係唔食得，狗係食得噶。好啦，咁嗰個係乜嘢？嗰個係乜嘢文化問題？嗰個係一個文化問題嚟嘅。嗰個事實上係一個文化問題，而雖然中國係鬼國，但我覺得佢搞人哋肉林嘅狗肉節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原則上是不妥當的，我覺得原則上，因為那個事實上是一個文化的。好了，但是好了，那我們那為什麼要保護，譬如在香港吃狗，第一它犯法啦，我們都會譴責這個行為啦。那為什麼呢？這個就是因為我們搞政治工作嘛，我們做政治工作，我們都推廣一種文化價值嘛。那為什麼我們認為譬如一些市區的動物，或者是跟我們生活比較貼近的動物，我們認為應該保護，因為我們覺得動物保護的工作與此同時也是一個生命的教育工作。 我哋希望，我哋唔希望我哋成个社会嘅人伦，佢喂你，当你生活入面有好多同你可以近距离接触嘅一啲动物，佢系你可以当佢系要嚟食用嘅，甚至乎你系作为一个呢个唔包括猫狗啦，甚至乎系禽鸟啦，我哋好容易喺社区会接触到嘅，譬如白鸽啦、麻雀啦，如果你对于呢啲咁嘅动物进行一个约束嘅行为，咁点解我哋要阻止呢啲约束嘅行为咧？个原因系在于你养成，如果呢啲行为系并不犯法，并不受到道德谴责嘅话，你成个社会咪会充斥住戾气咯。你成个社会你会造成咗嗰种好带有攻击性嘅文化咯，暴戾嘅文化咪会存在喺我哋嘅社会入边咯。咁于是乎会影响到乜嘢咧？会影响到成个邻舍同埋社区嘅安全咯。嗱，亦即系好简单，我哋所提倡嘅动物权益嘅保护，嗰、那个我哋系更大嘅部分系作为一个生命教育嚟到去作出一个推广，而讲到尾其实系以人为本嘅。是以人为本的，所以有些人会跟我们讲，就是说你保护什么动物权益，你人那些你未搞好你保护动物权益，你错了，其实是以人的角度去出发的，那件事是以人的角度，这个起码在我去推动或者去成立热血猫民的时候，我一路都是讲紧这一样东西，讲紧这一样东西，原则其实不是说，即是我不会跟你去到一个众生平等啊，或者是所有生命值得尊重，如果所有生命都是同样值得尊重的话，那就其实全部都吃得，又或者全部都不好吃，因为菜没有生命吗？鱼没有生命吗？好啦，咁但係问题就係话，有生命唔代表你唔可以有一个，因为你成个生态系统係咁样去进行㗎嘛，成个生态系统係咁样去运作㗎嘛，大家摄取唔同嘅生物嚟摄取一个营养，然之后达至一个生态嘅 食物链 嘅成个循环系统係咁样去作用㗎嘛。咁当然喺咁嘅情况底下，譬如你话譬如狮子王都有讲啦，係咪先，狮子王都有讲啦，即係而家狮子王，我讲未有孙悟空个狮子王喺冇孙悟空嗰个狮子王入边啊，狮子王个老豆同佢讲：你唔好玩弄食物。嗱，呢个系一个社会文化教育。呢个系社会文化教育。咁系咪系自然界有冇玩弄食物咧？梗系有啦。你有养猫知道啦，猫都不知系几咁凶残嘅生物，系咪先？ 佢早两日先担咗死雀俾我。 佢专门玩弄食物嘅，甚至乎唔食添。佢系有猎杀嘅兴趣。嗱，但系我哋点解会有咁样嘅唔好约喺个社会上面唔好约束？我哋就系唔希望鼓吹嗰种暴戾嘅文化，而最后我哋唔希望鼓励到嘅就系嗰个人，最终我哋希望达至嘅就系你唔好杀惯猫、杀惯雀，然之后杀杀下，继续嗰个欲望扩大，就去到杀人。其实要保护嘅系人，要保护嘅人。尊重生命，尊重生命，而嗰个尊重生命系有选择性嘅，事实上系有选择性嘅，我哋唔好回避呢个讲法，呢个事实上系以人为本出发，我哋希望建设一个和谐嘅社会，更加友善嘅社会，更加能够去揾到一个舒适嘅空间，或者一个系能够系无论控制情绪啦，或者系人伦之间嘅关系更加和睦啦，我哋希望建构一个咁样嘅社会，系以人嘅角度去出发，然之后去推广呢个咁嘅动物保护工作。好啦，但系去到一啲地方，我真系讲白啲咁讲，其实玉林嘅九号字系真系唔关我哋事。我坚讲系唔关我哋事，因为我唔了解嗰度，嗰个的而且确系人哋嘅文化嘛。好啦，咁你觉得呢个文化系唔文明嘅？你可以咁去作出一个咁样嘅文化判断，甚至乎你可以觉得系等于喺现代文明嘅社会，你觉得食人族系唔文明啦嗰啲咁样，咁你于是乎你咪立例咯，你咪去规范咯，甚至乎你可以同佢断绝邦交嗰样嘢。咁而嗰件事发生喺中国嘅咁样，咁我哋同佢断绝咗邦交噶啦，即系我角度嚟讲就断绝咗邦交噶啦。所以即系唔好上升到一个地步，就系话喂系一个所有嘢都冇嘢食得嘅咁样，咁你个论述系讲唔捻通嘅，即系我哋要承认呢一个咁嘅事实，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正等于喺小史集入边讲过，系其实嗰个必然系有一个，譬如头先阿泰讲嗰样嘢话，喂佢当咗狗系家人，呢、這个亦都系人类发展咗几千年嘅一个文明文化嘅演进，狗系纯化翻嚟要嚟做家。 要嚟做你嘅生活同埋工作嘅伙伴噶嘛。貓都係啦，雖然最初係皇族純化翻嚟係要嚟做玩物嘅咁樣，咁佢係譬如如果即係譬如動保撚聽到我咁講，佢哋會覺得即係話啊，你咁樣講啊，其實所有動物都應該平等，唔好分寵物同埋動物啦。貓真係寵物嚟噶嘛，佢係培植出嚟變成寵物噶嘛，佢事實上係寵物嚟噶嘛。咁呢一個係即係你話係咪有一個區分，有一個區隔喺度啊？我坦白承認，我覺得係、我坦白地承認，我覺得係。咁所以所以我覺得頭先，我覺得其實頭先湯姆講嘅説話係最準確，就係、是、其實係關乎你生活接唔接近㗎嘛，係咪先？你唔能夠投放就係話喂，佢有感情冇感情，牛都有感情㗎。牛都有感情噶，你睇下人類食牛嗰量幾撚大，係咪先？豬都好聰明噶，豬嘅智慧都好高噶，係咪先？你睇下人類食豬嗰量幾咁大，咁所以嗰個係嗰、那個的而且確係一個文化問題。如果他日個文化改變咗，咁點樣咧？咁嗱呢個即係喺我覺得我有生之年嗰個文化唔會咁樣180度轉變啦。但係其實你嗰個係一個，你事實上係一個集體決定嚟嘅，係一個集體嘅情緒，係一個道德係一種集體嘅情緒嘅體現嚟嘅。呢個係我哋即係原理上要去面，即係原則上要去面對呢個問題。同埋就係再講翻啦，再講翻嗰個 理直懷孕 嗰個買狗嘅行為啦，嗰、那個係其實即係 有啲奪。 其實唔係，即係你係只會助長咗佢哋更多嘅捕捉咯。 呢、個等同於即係十幾廿年前嘅時候翻大陸，然後嗰啲僆仔叫你買花嗰啲咧，跟住係唔係咁樣嗰啲嘅，你都俾錢去。跟住之後點知就係 啲丐幫嗰啲。 係啊，見到嗰啲僆仔咪就係再俾人哋去捉得多啲，然之後再去買花俾你咯。 其實之前網上邊都有啲片嘅，就係係啲賣狗嗰啲咁嘅小販咧，咁啊叉住啲狗仔啊，咁啊叫啲人側邊啲人買咯。如果你唔買就鑑生叉死佢咁樣咯，成隻吊高佢咁就係運用啲人嗰啲同情心咁樣 勒索咯， 勒索咯。咁如果係咯，個鬼佬繼續係咁樣買咧，其實佢冇嘢嘅，下年啊預留有一部分嘅。 我唔係鬼佬嚟㗎， 美食壞人。 我哋講廿分鐘啦。 對唔住，美國美食壞人 marching 咧，咁佢係咯，咁啊下屆咪預留翻有一啲部分嘅狗俾佢去買咁樣咯，咁啊繼續喺度掠水咯。 阿泰，你講講啦，關於呢個咁樣嘅動物權益嘅問題，你講個結論，跟住我哋完今日節目啦。 我覺得大家即係尤其香港人咧，我哋都明白嘅，即係你話關於動物嘅話，好多人都係暫時將一啲動物係當成一啲嘅商品或者係禮品去處理。但係實際上嘅就係、是，即係如果你係明白到當中嗰、那個點解我哋對於動保，譬如貓啊、狗啊，甚至譬如係去到咧白鴿咧。有好多係同我哋即係過往我哋香港人係有生活上啲接觸。 嗰個事實上係有一個社會文化嘅一個元素 喺度嘅， 即係等於好笑嘅。之前有單嘢好嬲笑嘅，你知即係養貓民啦、啊，食神槍啦、 啊， 食神槍唔知之前出咗 status 話佢去捉蜆啊嘛。 哦，係啊， 跟住有啲動保撚喺度屌鳩佢啊嘛！你又做咁多動物權益，你又走去捉蜆嗰啲咁樣，屌你老尾啦！即係我真係答你都多撚魚啊，係咪先？係咪多撚魚到爆炸先？係咪 多到爆炸？ 即係呢個係，即係呢個大家要搞清楚，要搞清楚。同埋譬如啱啱有人舉例就話喂，日本食鯨魚都有一個文化，佢係一個文化。咁但係食人族都係一種文化嚟嘅。咁食狗肉又是一種文化，咁嗰種文化應唔應該存在咧？我再講一次，就係嗰個道德標準係一個集體嘅情緒。係，咁如果情緒基於乜嘢咧？情緒都係基於一個利己嘅判斷嚟噶。你聽翻嗰集小四集，我有講嘅，即係點解會有嗰個情緒？你點解會天生對一啲嘢厭惡？嗰個係一個安全嘅預警嚟。某一種文化，你唔係所有文化你都尊重啊。佢話佢係一種文化，好啊。咁日本捕鯨，你問我反唔反對日本人捕鯨？我反對嘅，因為當嗰個文化會帶嚟一個物種嘅滅絕，而一個物種嘅滅絕，一個物種嘅滅絕將會喺海洋帶嚟一連串嘅生態危機，而最後佢係會令到人自己喺呢個生態入邊都會瀨嘢。喂，環保你點解要 環保嘅問題已經唔係文化嘅問題啊？ 環保都一樣噶，環保都一樣噶，人點解環保啫？唔通你真係愛地球咩？你識佢咩？你識地球咩？你知地球係男定女咩？你愛地球係因為你要喺嗰度住啫嘛。嗰件事最後都係利己噶，嗰件事最後利己，所以去到嗰件事，當某一個文化出到嚟，佢有文化噶，食人族係一種文化嚟噶，咁你尊唔尊重食人呢種文化？梗係唔好去尊重啦，因為你會俾佢食鳩咗噶嘛。 你明唔明啊？即係所以嗰一樣嘢就係你去到最後，佢會有一個集體嘅情感反應去作出個判斷，就係當大家意識到呢樣嘢，最後兜一個圈，或者好直接地係會影響到我嘅生活環境。喂，咁呢個你就會判定佢一個劣質文化啦嘛。食狗或者係呢啲暴劇，其實都係同樣嘅一樣嘢嚟嘅。明唔明啊？即系嗰个成个社会系会咁样去演进嘅。OK， 好啦，咁就讲咗好长啦。 卖广告啊嘛，你咪卖法嚟紧嚟紧礼拜。 听日啊，听日咧就晏昼四点半到六点咧，就系咧我同敲天咧就喺呢一个咁样嘅东头社区中心咧，东头社区中心即系喺呢个咁样嘅黄大仙黄大仙咩啊？黄大仙乐善道嘅26号咁样，即系上次我同阿田北俊做论坛嗰度咧，东头社区中心就系听日嘅晏昼四点半到六点，咁就有一个关于吓圣经专为我服务嘅社区论坛，咁我哋会关即系会讲关于政治啦，亦都会讲关于圣经啦咁样嘅话题嘅咁样，咁如果想见敲天督真身嘅话，就听日晏昼四点半就记得过嚟东球社区中心啦，咁样，咁就差唔多啦。 嚟紧礼拜五咧就系我哋嗰个新西嘅地板啦，咁我哋都有个活动嘅，就系、是、阿水妈同埋 Sharon 啦，咁就两位嘅与新之团嘅主持就系会讲一讲关于与时并进嘅学前教育课程指引嘅，咁因为个背景咧就系学前教育课程指引咧就系2006年嘅时候就修订啦，咁而家都已经系有10年啦，咁样，咁都又系即系响嗰个嘅座谈里面都系大家希望啲家长啊。都可以大家一起讲返关于学券制啦，又或者係而家有一个嘅讲法，就係由啲幼稚园教师可能係有机会係被逼呢就係要进修埋普通话嘅等等一啲嘅问题嘅。咁啊就时间就係嚟礼拜五夜晚嘅7点至到8点，咁接住之后呢就由8点至9点呢就係、是、我哋呢一个嘅新西地板嘅热血政治嘅现场版，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就係咁啦。 好，今日节目到此为止，我哋晏少少国立大台再见，拜拜。 拜拜。